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史莱克七怪终于都有了自己的称号：邪眸白虎戴沐白、香肠专卖奥斯卡、千手修罗唐三、邪火凤凰马红俊、柔骨媚兔小五、七宝琉璃宁荣荣、幽冥灵猫朱竹清。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间不起眼的旅店中取好的称号，不但追随了他们一生，同时也将响彻整个大陆。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也从这天开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组成了。为了让自身保持到最佳状态，众人都留在酒店中修炼自己的魂力，等待夜晚的来临。现在的七人都是铁斗魂级别，其中戴沐白积分三，奥斯卡为零，唐三和小五因为都参加过一场一对一和一场二对二，所以积分是二。马红俊上次也战胜了对手，积分成为众人中最多的，已经达到了十，而且是连胜三场。小五和唐三一样积分二，宁荣荣是零，朱竹清上次在斗魂场的对手是小三，输了比赛，所以目前积分也是零。从铁斗魂到铜斗魂需要积分100，再到银斗魂是积分1000，他们距离这个第二阶段特训的目标还有着一段很遥远的路要走。因为戴沐白、马红俊、朱竹清都已经在同档次中属于高级的存在，再加上他们本身的武魂很出色，所以都决定先参加一场一对一斗魂，然后再参加二对二。在这种时候，奥斯卡的作用就充分展现出来，有他的大香肠作为补给，众人的魂力和体力都能得到有效的补充，比参加斗魂的普通魂师就有了更大的优势，所以就算一晚上参加三场斗魂也不是不可能，前提是在前面的斗魂中不要消耗太大的魂力。唐三和小五的第三魂技可以说都是极品魂技，所以尽管他们都刚刚突破30级，也还是决定参加一对一斗魂。唐三甚至击败过戴沐白，自然有着不小的把握，而小五那只要近身就能令对手很难反抗的特殊能力也使他底气十足。可小五的弱点和优点同样明显，他的优点在于近似等级近身无敌，而他的弱点是只能同时面对一个对手，一旦对手众多，他的实力就很难发挥出来，而当对手的实力超过他的妖功威力时，他所有的技能将会变成完全无效。至于奥斯卡和宁荣荣，也只能等待大家参加完一对一斗魂之后再与他们配合进行二对二斗魂了。夜幕降临，索托大斗魂场重复着每天夜晚的热闹，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作为最传统也是最受民众喜爱的娱乐，这里每天都会迎来众多观众，有钱人可以在这里得到极致的享受，就算是没什么钱的平民也同样可以看到魂师的比赛，毕竟仅仅是能看到魂师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平民的虚荣心了。当然因为拿的是低票价，他们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普通的斗魂比赛而已，真正精彩的斗魂绝对是价格不菲，而索托城也不缺乏一掷千金的土豪，再加上由大斗魂场主办的下注之所，这斗魂也是富豪和贵族们彼此暗中争斗的地方。此时距离大斗魂场开始例行斗魂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再过不久一对一和二对二外围斗魂即将开始，等到这两项斗魂结束，最精彩的团战才会上演。正在这时，一支十人的队伍吸引了正在准备进入大斗魂场人群的目光，因为这十个人中倒有七个戴着相同的面具，绿色的面具看上去有些搞笑，身上的衣服却各不相同，有的华丽有的朴素。这行人正是来自史莱克学院的七名学员以及两位院长和大师。这次他们来到的是第13分斗魂场，按照原本计划好的，众人先后用自己的铁斗魂徽章进行了报名，在大师的指点下，同时参加一对一和二对二斗魂的五人在两个区报名时说了自己要同时参加两场的情况， 工作人员对他们的斗魂进行了一定的时间安排，使两场斗魂不至于时间重叠。同时，众人也分别更改了自己铁斗魂徽章上的名号，把真名隐去，用上了白天起好的称号。但是更改名号一项就花费了他们每人10个金魂币。不过这次因为不需要再进行注册，花费也只有这么多而已。只要获得一场斗魂的胜利，就足够赚回开销。唐三和小五选择先参加2-2斗魂，然后再参加1-1，与另外5人自然分开。奥斯卡和宁荣荣要等到戴沐白、朱竹清参加完1-1斗魂，所以也先去了一区。弗兰德、赵无极跟着人数多的一方进入了1-1斗魂区，大师则跟着唐三、小五来到了2-2斗魂区。由于后面还有斗魂比试，三五组合的2-2斗魂被安排在了13分斗魂区2-2区的第二场进行，很快就轮到了2人上场。大师坐在观战台上，与众多观众坐在一起。今天对于普通人来说正好是周末，所以大斗魂场中的观战者也格外多。这些分斗魂场更多是普通平民在观看，此时已经因为第一场斗魂被勾起了兴奋，呼喊之声此起彼伏。唐三和小五自然是没什么名气的，当他们在主持人的宣布中走上台的时候，并未赢得多少掌声。 下面让我们有请三五组合的对手，已经在2-2斗魂中获得了4场连胜的猫鼠组合。他们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在魂尊级别的比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如果他们能够战胜今天的对手三五组合，那么就将完成5场连胜。或许下一次他们再出现在索托大斗魂场的时候，就将进入中央斗魂区了，那可是斗魂者巨大的荣誉。 猫鼠组合，听到这四个字，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虽然隔着面具无法看到彼此的神色，但已从对方的眼神中，他们看到了几分笑意。从对方组合的名称上就能判断出，今天的对手将会是一对敏攻系魂师。不论是猫还是鼠，都以速度见长。而作为控制系魂师的唐三，正好是敏攻系魂师的克星。在对手等级不超过自己10级的情况下，两人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很快，在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三五组合的对手登上了斗魂台。上来的两名魂师，一男一女，女子身材修长，看上去20多岁的样子，一头火红的短发极为醒目，眼神锐利，双手食指不断轻微律动着。看到她这个动作，唐三立刻判断出，这个女子应该就是猫鼠组合中的猫了。因为戴沐白曾经告诉他，凡是猫科类的武魂，食指律动是魂师的常用动作。那男子身材矮小，但出乎唐三和小五预料的是，他竟然非常胖，身材比马红俊还要夸张得多，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大的圆球，无论是头还是身体都是浑圆的形状，只有那一双眯着的小眼才给人几分老鼠的感觉。瘦猫胖鼠难免让人觉得很搞笑。猫鼠组合登上斗魂台，自然也在观察对面的唐三和小五。当他们看到唐三和小五脸上的面具时，都不禁一愣。虽然参加斗魂的魂师也有一些会掩饰自己的身份，但像这样戴面具的还是很少见。 哼，藏头露尾，故作神秘。 我宣布，第13分斗魂场2-2斗魂第二场开始。 随着主持人一声开始，猫鼠组合同时催动魂力，身体发生飞速转变。到了30级以后，兽魂师在进行武魂附体时，身体的改变会比以前更大。正如唐三预料的那样，少女的武魂是猫，指尖利刃瞬间弹出，头上的红发多了几抹亮银色，瞳仁竖起，上身匍匐，耳朵微微竖着，手臂上多了一层细密的银色毛发，一白一黄一紫三个魂环同时闪亮。第三魂环能够达到1000年级别，显然这少女魂环附加的魂技也是相当不俗。 至于那位胖鼠的变化，则看上去有些好笑了，嘴突出，变得尖了，多出了几抹鼠须，上唇下方两颗巨大的板牙突出，一双小眼睛从缝隙变得溜圆，胖乎乎的身体同样匍匐下来，两只前臂变细，黑色的利爪从指尖弹出，他的三个魂环同样是一白一黄一紫。眼看着对方亮出武魂，唐三和小五也没闲着，小五熟练的空跃起，单脚点在唐三的肩膀上站稳，两人同时开启自己的武魂。长长的兔耳朵，白色的绒毛，更加修长的双腿，加上红红的眼睛，都是小五的特点。和以前相比，他也是手臂上多了一些绒毛，但比对方瘦猫的要细腻一些。同样的两黄一紫，一共六个魂环骤然出现在了三五组合身上，顿时引起了场边观众一片哗然。这些经常观看斗魂比赛的观众对于魂师的魂环级别自然极为熟悉，两个百年一个千年，在魂环上三五组合明显压了对手猫鼠组合一头，之前本来极为看好猫鼠组合的观众心态顿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气氛却变得更加热烈，越是势均力敌的比赛也越好看。观众们看得出三五组合魂环的强悍，对面的猫鼠组合又怎会看不出呢？但斗魂已经开始，他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瘦猫少女身形一展，双腿飞速律动，整个人就像一阵贴地的旋风，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席卷而来，身上的前两个魂环同时亮起，手中利爪交错挥出，十道亮银色的爪影破空而出，攻向三五组合二人。同时他的速度达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程度，魂力所带来的压力瞬间就到了极致。他的两个魂技，一是增速，一是利爪攻击，虽然不知道名称，唐三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肩膀一耸，肩头上的小舞以借势跃起，跃入半空之中，直接朝着后面的胖鼠扑了过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